个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从2014年起，每年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的9月2号，日本向盟军的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的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伟大的胜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想跟大家回顾几部优秀的抗战题材电影。之前在建军节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鸡毛信》《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经典的抗战老电影，今天呢，咱们来说几部不太一样的。而且除了中国的抗战电影之外，今天还要跟您说说这日本的抗日剧是什么样的，你应该很好奇吧。别着急，咱们一步一步慢慢的说。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98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把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搬上了电影荧幕。这部影片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抗战题材影片上的一个突破。这部影片的成型最早要追溯到1965年，那一年李宗仁从海外归来，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周总理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导演程英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2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程英导演始终牢记着周总理的这个嘱托，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主任陈敦德。1984年陈敦德把血战台儿庄的剧本推荐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当时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是个小厂，很难完成这样一部战争大片。陈敦德于是北上，邀请了81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杨光远来指导这部影片。血战台儿庄的编剧是田军立和费林军这两个当时的年轻人，剧本刊登在81电影的杂志上，发表了3年都无人问津。1985年3月，陈敦德在北京见到了两位编剧，并且用当时的高价3000块钱买走了剧本。5月初，两位作者带着剧本的第6稿来到广西南宁。原来的剧本是以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为原型，但是根据程英导演生前所述的周总理的嘱托，再结合改革开放的形势，陈敦德决定重新创作剧本，把剧本改为以李宗仁将军指挥台儿庄战役为主线。这个决定当时虽然受到了不少质疑，但改编还是得到了各个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血战台儿庄的剧本经过多方研讨，前前后后经历了17次修改，终于定稿投拍。喜欢纪录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有一位荷兰的著名纪录片导演叫伊文斯。1938年他曾经在中国拍摄了一部叫做《40000000人民》的纪录片，用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中国人民抗击敌寇的真实画面。1985年已经80岁高龄的伊文斯正好又来到中国访问，听说有个关于台儿庄会战的剧本座谈会，他刚下飞机就要求参加会议， 原来当年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的时候，伊文斯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就一起探访了台儿庄，用镜头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后来血战台儿庄中，例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是取材于伊文斯当年拍摄记录的真实画面。1986年2月5号，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2月16号是那一年的大年初六，大小九辆汽车满载着摄影器材和各种物资，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东外景地。充分准备之后，杨光远导演只花了180万的经费，用了3-4个月的时间拍完了电影。杨导印象最深的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国军经过苦战，把战旗插在了城墙上，背景音乐响起，用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700具堆起的尸体与残破的城墙一起形成了一道血肉长城。夕阳西下，没有胜利的欢呼，只有牺牲的惨烈，象征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不屈精神。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也来回顾几部非常有特色的抗战题材的国产电影。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导演是冯小宁，顺便说一句，他跟冯小刚导演之间真没什么亲戚关系。冯小宁导演呢，出生于陕西西安，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他的电影导演处女作，80后的观众记忆应该非常深刻，就是那部气质独特的科幻灾难片《大气层消失》。之后冯导就拍摄了许多战争题材的电影，像是《战争子午线》《甲午大海战》，还有大家最为熟悉的战争三部曲《红河谷》《黄河决恋》和《子日》。说起来，1996年的著名电影《红河谷》并不是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它讲的是另外一场战争，1904年英国远征军入侵我国西藏地区所发生的故事。不过这部影片有着史诗一般的壮丽故事，油画一样色彩绚丽的画面，当年也是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1999年的电影《黄河决恋》就是一部跟抗击日寇有关的作品。《黄河决恋》是冯小宁战争三部曲的第二部，讲的是八路军为了护送美军飞虎队飞行员到根据地，一路上与日军不断斗争的故事。在汹涌澎湃的黄河壶口瀑布边上，上演了一曲雄浑壮烈的赞歌。到了2001年的电影《子日》，咱们今天要着重介绍一下。子日的故事发生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红军偶然从日军的屠杀中救下一名中国老百姓杨玉福，在将杨玉福和伤员一起往后方转移的途中，军车却误入了日军的军营，发生了一场激战。杨玉福和一位名叫娜佳的女军医侥幸逃进了林区，途中他们又遇见了一位在混战中跟亲人失散的日本少女秋叶子。这三个不同国籍、不同身份，而且是语言不通的年轻人，一起踏上了一条求生之路。冯小宁导演有一个爱好，就是收藏军品。据说在他家墙上挂着的、桌上摆着的，有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各类手榴弹、炮弹、弹片、军刀，以及飞机、坦克、军舰、大炮的模型。除了这个爱好有名之外，冯小宁还有一点在圈内也很有名，就是抠门。 有记者曾经问他，如果让你勒紧裤腰带省到不能再省，拍一部国产片30万够不够？冯导略作思索后回答，10万。当年看了《子日》，几乎所有的观众都觉得这是一部千万元级别的大片，又是坦克大战，又是草原野火。然而这部影片其实只花了500万。冯小宁说，《子日》中那把贯穿全片的枪就是他自己花了100多块钱自己攒的，凭的是他十几年爱好制作模型的经验，光是这一把枪就给剧组至少省了3万块。很多人还记得《子日》的开头有一段类似《拯救大兵瑞恩》中诺曼底大战的宏伟场面，数百辆苏联红军的坦克与垂死挣扎的日本关东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坦克大战。不过在拍摄中，冯小宁其实只用了8辆坦克，而且清一色都是除了能开动别的什么也不行的破坦克。冯小宁说，帮剧组省钱的人其实是那些不露脸的坦克驾驶员，用任何语言来形容他们的艰苦都不过分。坦克大战这场戏是在内蒙古的荒地上拍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坦克内部温度至少有60摄氏度，人站在坦克外边时间一长，脚下都会有一滩汗水，进入坦克内部不晕倒的最长时间记录是10分钟。8辆坦克，8个坦克手全都晕倒过，还有2位晕倒过2次。冯小宁说，如果选择凉爽的草原拍这些镜头，坦克的运输费将会高得惊人，为了省钱只能苦了大家。当年拍完《子日》，冯小宁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其实哪个导演不想舒舒服服地花钱，可是中国目前的影视这么差，大家只能勒紧裤腰带。我们现在拼命省钱，是希望投资人拍电影投有所报，市场慢慢好起来，有一天我们能花大钱拍大片。距离《子日》的拍摄已经过去了17年，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也早就不是过去的模样，如今的大片动辄上亿元甚至是几亿元的巨额投资，但是花了这么多钱拍的都是观众真正想看的东西吗？恐怕也未必如此。市场好了，我们就更希望创作者们能够把钱花到刀刃上，去拍那些真正反映历史、反映社会、表达人心的作品。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的主题是抗战题材的经典电影。之前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聊过《地道战》《地雷战》等抗战老电影。这几部影片在拍摄之初其实是有着多重的意义的，除了是艺术作品之外，他们其实还担负着战争教学片的责任，希望观众在看完这些电影之后能够学到一些基本的对敌斗争的方法。那今天介绍的这几部影片就不一样了，拍摄时间都是在和平年代，是回过头来去回顾那场战争，缅怀先烈，歌颂战争中人性的伟大。这个时段我想跟大家聊的是2011年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金陵十三钗》是根据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发生在1937年被日军侵占的中国南京。在一个教堂里，一群原本互不相识的人们在危难时刻放下了个人的生死。据说张艺谋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就看到严歌苓的小说，认为这个故事的视角很独特，随后就买下了版权。影片中的中国演员超过一大半都是第一次出演电影，光是选拔和培训就长达2年的时间。张艺谋选出的倪妮更是凭借玉墨这个角色一炮而红。好莱坞一线男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加盟更是影片中的一大亮点。贝尔表示自己和《金陵十三钗》十分有缘， 他的第一部电影是《太阳帝国》，讲述的恰巧就是中国的抗日故事，而且是在中国实地拍摄的。那个时候他才只有9岁。在吉林十三钗中扮演神父之前，贝尔又研究了2个月的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功课做得非常扎实。克里斯蒂安·贝尔是公认的好莱坞一线男演员，凭借蝙蝠侠这个角色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大家以为这种好莱坞一线男星排场应该是很大的，没想到在影片开拍之前，贝尔居然是自己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中国。片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贝尔到达南京之后曾经为他准备了10名保镖，贝尔知道后就给辞掉了9个。张艺谋表示，和贝尔的合作让他印象深刻，他拍电影2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好莱坞一线的演员就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剧组，和几百个不熟悉的外国人一起工作生活几个月。贝尔的专业精神更是带来了很多惊喜，比如一次表演，导演让他用一种方式来诠释，但通常他会给出3种。如果导演希望他有3种表达方式，那他就会给出5种。制片人张伟平也表示，贝尔令人感动的地方还有很多。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剪台词。我们很多演员拍戏的时候都千方百计地想着怎么给自己加台词、加戏，但贝尔不是这样。在他心中，台词的准确和流畅高于一切。所以当他发现自己的台词有些繁琐时，人家会主动停下来，先征求导演的意见，然后主动给自己剪了很多台词，留出空间去丰满对手的性格特征。有人说《金陵十三钗》是一部典型的张艺谋作品，创作模式延续了第5代制作传统，讲述的是个体在大环境中的痛苦和选择。张艺谋挑选了严歌苓的著作，而一个好的改编剧本就是成功的基石。张艺谋又向来擅长发掘新人，所以推出了饰演玉墨的倪妮，眼光不凡。此外，每一个重要的当代导演都有自己处理视觉画面的一套手法，张艺谋的独特就在于摄影和色彩，这一点在《金陵十三钗》中有着突出的表现。正是所有这些环节的出色配合，才成就了《金陵十三钗》这样一部带着文艺气息的战争电影，展现了战争中的人性闪光点。 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是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咱们回顾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再到2010年代的几部不同风格的抗战电影。节目一开始我也跟您说了，除了咱们的国产抗日电影之外，在日本有没有反映这场战争的文艺作品呢？尤其是站在抗日反战的这种立场上的呢？您别说，还真有。日本影视作品对于反映二战题材总是慎之又慎。不过在2015年，日本电视台 TBS 为了庆祝建台60周年，连续2天播出了一部电视剧，叫《 红十字女人的征召令。这是日本荧屏上非常少见的一部直接反映中国大陆战场的电视剧。上一次出现这样的剧还要追溯到20年前的1995年，为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由日本 NHK 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合拍的电视剧《大地之子》。当年《大地之子》在日本上映时非常轰动，先后在 NHK 的多个频道重复播出。不过《大地之子》是描写战争孤儿的作品，战争只是引出了故事的前奏，而2015年这部《红十字女人的征召令》才是直接描写了这场战争。这部剧讲了一个日本女子有着南丁格尔式的美好梦想，但这个梦想却在中国东北被关东军的残暴所粉碎。后来这位日本女子就参加了解放军，和中国人一起并肩战斗。在日趋保守的日本社会，推出这种题材的影视作品是一种反潮流的行动，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也是 TBS 电视台把这部4个小时的片子剪成了上下两集，并且破例安排在接连两天放映完的原因，因为它极有可能会遭到右翼势力的抗议。从1931年的关东军发动918事变直到战败，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这已经是日本社会的共识了，很少有人能公开直接否认。但是在影视剧制作上，日本人真要是严格遵守了这些共识，又会在票房和收视率上带来问题。不要说右翼会反对，就是一般的日本人对于批判自己的过去也多少有点敬而远之。所以说2015年这部电视剧《红十字女人的征召令》就显得尤其难得了。回顾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反映战争更是为了珍视和平。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咱们盘点了几部风格各异的抗战影视作品，节目最后送出一首经典的反战歌曲，来自 Beyond 的 A Many。 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我向世界呼叫，只想觅自由，心千亿火海心碎，今天一切厄困，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我向世界呼叫，